们就能爱到如果好想去地堡一女文化彻底打开我心房陪我说话 I love you baby You love me baby 原来幸福就是这样一刻来的梦想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蝉声他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唱歌词飞仙一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奔耳边 八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日复一日的牵挂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年复一年的感动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我只能说再见 小说联播 小说联播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对残雪半截房影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世界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芹演播田洪涛 我让老王详细说说他爷爷老王抓抓脑袋挺为难说他爷爷这辈子真没什么好说的还不如他老舅爷王宝贵有说头他爷爷跟老舅爷是出了五福的兄弟都是贵字辈的就跟他和樱桃爹似的他叫王正才樱桃爹叫王孝才几百年户家梁的排辈不乱看名字就知道谁是属于哪一支哪一家我们家的老祖和王宝贵家的老祖打上几辈就分支了所以村里上街的王宝贵的妹子能嫁到下街王富贵家当媳妇儿我问老太太是哪年嫁过来的老王也不知是哪一年樱桃爸说是解放前国民党溃败那一年听他爹讲过当年村里住满了国民党的兵乱哄哄的像没头的风老姑奶奶坐在轿里轿子围着户家梁绕了一圈后头跟了一大群兵起哄架秧子差点啊把轿顶给掀了把吹喇叭的帽子都挤掉了送亲太太的鞋也不见了踪影大家说这些话的时候王老太太面无表情地坐着好像大伙的谈论跟他没关系老王说他们家世代是户家梁的老户他老祖叫王大和祖父 叫王富贵，他爹叫王三来，他叫王正才，他在外头打工的儿子叫王开放，一条脉络清清楚楚，没有任何假冒伪劣在其中。纵然有个叫周斌的，这个周斌往哪儿插呢？更何况还是个懂洋文的翻译官。樱桃爸爸补充说，老姑爷爷王富贵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话语不多，一个人在山上种树养树，整年也不见下来，村里人啊都叫他王老闷儿，木讷的厉害，问十句答不上一句，人们怀疑他智力有缺陷。老王反驳说，我爷爷一点不傻啊，给户家粮留下那么一大片槐树林子，可得有心劲和毅力呢，周围荒山连着荒山，只有咱们这是绿的，那些香槐苗子是我爷一根一根插枝养起来的，叹几十年的心血全铺在山梁上。樱桃爸爸说，也是呢，搁现在评个绿化标兵劳动模范那绰绰有余。我说，说说你们家的醋焖肉。老王说，醋焖肉户家粮家家都会做啊，做法打大宋佘老太君在户家粮安营扎寨时候就留下了，户家粮的百姓不会做红烧肉，只会做醋焖肉。樱桃爸爸说，他们家也会做醋焖肉，而且他媳妇儿做得最好。其实这可能是胡地的做法，跟中原大不一样。户家粮，户家粮，老县志上记的是胡家粮，这儿曾经是两边争夺的地方。老太太在炕沿儿哐哐地磕烟灰，很是不耐烦的模样。其实一切的症结就在他身上，可他呢，咬定青山不放松，就是不说话。我认为脉络已经很清楚了，所缺的就是老太太最后的肯定。看来他没有认账的意思，他的缄默不语或许是初始的某种约定，是几个人一生的承诺。那个王宝贵临死不是也跟后人只字不提周斌的事情吗？言多令事败，气漏苦不密，一切都在藏巧于拙。心系一处一处，守口如瓶，无论时局如何变化，绝不吐露半字。户家粮的周斌，雨后观山，参透人生，不着色相，不留声影，留下姹紫嫣红的红槐花飘洒于山野之间。尽管周斌的事儿没有得到王家的认可，老王仍旧坚定地认为王富贵就是王富贵，而非什么周斌。樱桃爸爸也不赞同他爷爷窝藏国民党残渣余孽的龌龊之举。我还是断定周斌就是生活在户家粮更名改姓的王富贵。我决定明天到粮顶上去，去看王富贵的长眠之地。老王说，他明天也上去，明天是他爷爷的96冥寿，乡下人按虚岁算96是大日子，每年这天老太太都记着，以前是老太太亲自来，后来是督促孙子来，没有一年落过空。 我偷偷盘算，金宰成的年龄大概也是这个岁数。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苦雨斋，演播田洪涛。 院儿里犬狗乱吠，一阵嘈杂，以阿 K 叫声最为响亮。一个声音在愤怒叫喊：狗阿 K， 你狗咬吕洞宾想造反呢，看朕不灭了你。嘿，老猫怎么来了？一身短打扮的老猫出现在户家梁的王家院里，是骑着他的山地车来的，脸上是油汗，身上是灰土，裤腿玩得老高，正抡着头盔在和阿 K 周旋呢。阿 K 兴奋得有些过头，蹦起来往老猫身上扑，扑的老猫衣裳上全是狗爪子印儿。我奇怪，老猫怎么会找到这里？老猫说，我的微信明明白白泄露了我的藏身之处，连发信的地图都画得一清二楚。哼，现在的世界没有秘密可言。我说，黑桃老 K 怎就找不着我呀？还张罗着报警。老猫说，他是不想找您，那个职场的熟练工舔屁之风跟得很紧，孰重孰轻他掂量得准极了。老 K 心里只有老板，没有亲娘更没有朕，不可救药了。早晨我奔梁顶而来，前面走着老猫、樱桃和小翠儿，三个年轻人已经很熟识了。通过老猫，我知道小翠儿和樱桃也有网名，是八卦梁相和爱搭不理。几个人从昨晚上已经在微信里频频互动了，在一个院里待着，各自抱着一部手机用微信聊话，这种状态我不能理解，麻不麻烦呢？有话面对面说不好？跑在年轻人前头的是一群狗，大概村里的狗全来了，黑的、黄的、四眼的、麻色的，白阿 K 加在其中，轰轰烈烈一大帮，像是要干什么重大事情。老王走在最后，怀里抱着烧纸，樱桃爸爸也跟着，把老太太的烟袋攥在手里。越走槐树越多，越走树干越粗壮，大树们最终连成了一片，盖满山岭。每棵树上都开着累累花朵，红花映着朝日，红光赫赫，灿若云霞。一阵风吹来，槐花乱落如红雨，扯动一山春色，飘逸壮观。人和树都照护在清爽甘甜的香气中，在这纷飞花瓣中，我的眼眶溢满了泪水。昨天晚上我给老猫讲了周斌和王富贵的事情，老猫一口咬定我的推理没有错，说他要是周斌他也会这么做，他要是王宝贵他也会这么安排。中国远征军那一批人闯过了刀山火海，滚过了毒蛇炼狱，看透了人间生死，最终心甘情愿归于沉寂。我说周斌于扈家梁落户，主要是怕影响 北京城里的亲人，他认为他的主动消失对大家都好，但终归是念着家。老猫问我，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说是正义。老猫说我的话是正确废话。老猫说是武器和战略。缅甸战场日军地面动用的有坦克、重炮，空中使用的是东条鹰击式飞机，这种飞机在老东条授意下一改再改，改得七零八落，全是手工制造，不是靠那些精英飞行员操纵，难得有战斗力。人家美国飞机机械化大生产， P-51 驱逐机号称野马，最优秀全能活塞动力战斗机，二战名机，还有 B-25 米切尔轰炸机，当时是世界明星战斗机，有炮塔，双尾翼，用于缅甸战场的还有 B-29， 是轰炸主力，所向无敌，后来把日本本土炸得稀里哗啦，朝广岛长崎撂原子弹的就是他。我快睡着了，迷迷瞪瞪睁眼一看，老猫意犹未尽，再说二战飞机，就说这些跟周斌没关系啊。老猫说怎么没关系啊？他是翻译，没有他的沟通，没有美国支援，中国输得更惨。1942年5月，美国第10航空队调往北非，放弃缅甸战场制空权，中国远征军在没有空中掩护下作战，苦苦支撑缅甸战局，以悲壮的失败换回北非战场的决定性胜利，自己近乎全军覆没。您记着，在战争对抗中，无论进攻还是防守，火力永远是决定的因素。在那场战争中，周斌能活着回来，绝对是九死一生。我说他本来是北平的中学生，是金家的六爷，自己跑到抗日前线去了。老猫说命啊，是悲催的命啊。户家两顶是这片山峦的制高点，山上有老早的建筑遗迹，老青砖、大石头、三合土勾勒，砌出一道迤逦的短墙，许多地方坍塌的面目皆非，只能让人凭空想象了。说是佘太君抵御辽军的军垒，有些牵强，但毕竟也与战争有关联，哪个朝代说不准了。古寨的东面是绝壁，笔直岩石刀削一般，看不到山底。站在崖边朝远看，几座低矮的山峰后面是丘陵，丘陵之外那片迷蒙的万丈红尘就是城市了。山寨上的香槐花在怒放，近景茂盛槐花像一个框架，将云里雾里的遥远城市圈在其中，好一幅美丽画图。老猫在我身后赞叹，哇塞，酷毙了。又说，奶奶，这么好的地方你应该早带我来。小翠说，喜欢，你可以年年来，咱们就当亲戚走动。老猫说，咱们本来就是亲戚，干嘛还就当啊。老王指着紧靠短墙的一座石砌凸起说，这就是他爷爷的坟。老王说， 这坟选的讲究，不是坐北朝南，而是坐西向东，东边为大为正。京郊那些汉朝老古坟都是坐西向东。我爷爷的坟背靠库玉寨，面向大平原，脸朝着北京。天气好的时候，白天能看见玉泉山的尖塔，夜里能观赏万家灯火。这大好位置是老舅爷给挑的。我以为自己听差了，追问眼前的山寨叫什么。老王说库玉寨，眼底这条沟啊叫库玉，99里长，早年间沿沟走可以直通北京阜成门。库玉寨，苦雨斋，苦雨斋，库玉寨，天哪，父亲字条上的错误，一错几十年。身边的石堆，即是金宰城的安息之所。70多年前走出家门，最后终结在这里。远远地看着京城，看着家，心中无限的思念，无限的纠结，化作无尽的鲜花怀，无言中透给后人乡中略带苦涩的信息。老王在烧纸，嘴里念念有词。樱桃爸爸将烟袋点燃，摆在坟前说：“老姑爷爷，上来的时候，老姑太太让我替他给您点锅烟，让您好好歇着。老姑太太惦记着您，我们都惦记着您。”翠绿的坠子随同烟荷包，被樱桃爸爸摆在墓前的石头上，映着天光，沐着春风，晶莹剔透，如有生命。我想我应该说些什么？这是六叔70多年后第一次面对来看望他的家人，他想知道的太多。 听众朋友，叶广芹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孟孟，责任编辑吕鲁波。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节目。 骆驼祥子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以现实主义的笔法与悲天悯人的情怀，塑造了祥子、虎妞等一批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拥有重要地位。11月2号，北京文艺广播小说联播栏目将播出这部经典作品，敬请关注。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我们的新时代》，朱海作词，胡廷江作曲，阎维文演唱。 当城市的钟声敲醒未来，春风如怀，百花